木地板踩落去的確舒服啲嘅，因為木本身嘅物料嘅彈性啦，比磚好。除此之外咧，亦都考慮到安全問題啊。假設如果屋企人有小朋友啦，又或者有老人家咧，唔小心跣親，嗱木地板就冇咁跣嘅，磚咧係跣啲嘅，滑啲嘅，唔小心跣親冚落地下咧，冚落木地板都冇咁傷啊，係咪啊？ 我唔識答你， 你有事喎、啊？你係咪有啲嘢想講下咧？ 冇。扑街就扑街噶啦，咩有分嘛？木地板定砖噶？ 咁扑落木地板同啊嘛！ 我唔阻你。 逢星期四晚上11:30，曹斯达、布莱恩、烽火水电，大家记住交我哋嘅节目月费啊！ 好，天然胶就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日我哋系咪继续翻啲上学啊？ 系啊，今日就应该上次嗱，今日应该就讲到牙齿啊、 嗯。 上次啊讲到嘴唇啊嘛，系咪啊？讲到呢、這 个嗱、嗯啊，你讲开呢个即系牙嘅问题咧，我想问一样嘢咧，就系、是、以前啲老师啊，或者比较啲长辈啦咁样，有句说话叫笑不露齿 啊， 即系笑起上嚟咧，即系唔会见牙嘅。咁即系当然呢样嘢好中国噶啦。 系啊， 咁问题就系咧，一个人笑起上嚟咧，其实系咪应该真系笑不露齿嘅咧？先有呢个尊，即系比较庄重嘅感觉咧。 其实如果喺个庄重嘅角度睇又系啊，但系你话如果喺上学睇咧，露齿都唔紧要，就唔好露牙肉嘅啫。即係有啲會成連牙肉突埋出嚟噶嘛，係咪先？因為咧，如果喺個一個牙齒嗰方面嚟睇個相咧，我哋會判佢嗱。首先，梗係當然就最好一啲牙 整齊， 整齊係啦，大隻夠長。咁點為之夠長咧？就唔係殭屍牙嗰種啊，殭屍牙兩邊啊嘛，係講門牙啊個長嘅，即係都係顯貴啦。咁啊，最忌係咩咧？佢嗰個門牙咧就～怎麼說呢，就有罅啦、 嗯 啊、或者兩隻門牙它那個不整齊、 嗯、 即是好像反起了，會有些直頭是內反的、 嗯、 是吧？那這些呢通常呢我們就會看到它呢說話呢就那個真話的程度就會減低嘅、嗯，即係通常都係講大話、吹水多嘅啦、嗯、即係冇你可以話，即係有句俗語就話信佢一成， 信零嘅 嘛，係咪先？咁同埋咧就係、是，亦都有咩咧？如果門牙咧向外嘅話咧，即係就會係講嘢比較多嘅。咁、 嗯、 而向內咧，佢亦都係屬於比較內斂嘅性格嚟嘅。咁啊，最怕就係咩咧？我頭先講啦，露牙肉啦，露牙肉咧就其實咧表示咧就。守不到秘密、啊、即是你如果你跟他说一些真的很重要的事情，你无关痛痒的无所谓、啊、你说一些很重要或者所说的秘密呢，这些人就守不到的，就一定他忍不到口就跟第二个人说，第三个是这样传出去的，帮你就是你即是所谓的丑事传千里这样、啊、 好，那、你今天有没有图给大家看、啊，就是 有啊有啊，咁啊，系啦，咁我哋而家睇一睇咧第一张图啊嗱，咁啊嗱喺图嗰方面睇到咧就系话咧嗱，而家讲呢幅图咧就系讲翻嗰个下庭，咁啊再嚟下嗱，而家下庭嗰度咧一阵，因为都会嚟到讲嗰个咩叫法令啊，咁啊法令都系属于喺60岁前嘅，咁我哋再嚟下一张图就睇翻个嘴唇嗰度啦。係啦，嗱，譬如而家第一張圖，其實而家第一張圖咧，喺一個比較正常啲嘅牙齒咧，就係呢種啦，夠大隻，整齊，個排列次序好均勻。咁啊，而喺個上法咧，就亦都有個講法，就係咩咧？認為如果牙齒嗰個數量多咧，就係、是。比較顯貴嘅，係啦，咁啊，譬如有36至38隻啦，咁啊有嗰、那個福祿咧就齊嘅，就唔擔心有呢、這個即係衣食嘅問題啦。咁如果你話有得32至34嘅咧，就主壽啊，就會比較長壽啲咯。咁、而你話如果你得翻30隻以下嗰啲咧，就其實就可以話即係唔係話差。就比較平穩、平輩一啲，即係平常一啲咯，就唔好話特別顯貴啊，或者好富有咁樣咯，咁而而家嗱，我哋睇第二幅圖咧，咁喺第二幅圖嗰度咧，佢而家箭嘴 不是這裡，翻翻上面嗰塊係啦，我而家講第二格第二個二字嗰度，就睇翻啦嗱，個箭嘴嗰度咧就指住咩兩隻門牙嘅，咁其實咧佢就想表示俾我哋聽咧，就係話呢個門牙係屬於比較大嘅，嚇、嗯，因為你見到側邊嗰啲牙咧都係縮咗入去噶嘛， 個隻比例唔同， 係啦個比例問題啦，係啦，咁啊即係顯示得佢比較大啦。咁其實呢個牙呢種有呢種牙型嘅朋友咧，佢其實就係顯示就係話喺身體嗰方面咧就比較強壯嘅，活力嘅充沛啦。咁啊，亦都係做運動嘅比較多嘅嚇。咁啊，但係咧，如果喺性格方面咧，就亦都顯示翻佢咧比較固執任性啦，同埋咧屬於比較衝動嘅性格。咁啊，做嘢就唔識得瞻前顧後啦，啊，唔理後果做咗先算嘅。咁啊，如果你話如果門牙過大嗰啲咧，就亦都會顯示咩咧？嗰、那個。個腸胃會有問題，係啦，因為講到腸胃咧，好似我上次有一集都講個鼻咧，其實都會有睇到噶嘛，個、鼻就係睇翻個側額弓，但原來牙咧又亦都一樣睇得到嘅嚇。咁、如果有真係有呢種牙嘅朋友，其實你哋自己可以注意翻，睇下係咪有咁嘅性格啊，同埋身體出現毛病啦、啊、咁、再嚟我哋睇第三嗰個咧就。牙咧就顯示咧就係屬於比較細只啦，嚇，而且咧就冇高低之分啊，一排過嚇，一排過，咁就屬於細嘅牙齒。咁而呢種牙相嘅朋友咧，就顯示翻咧嗰個性格咧就屬於比較謹慎內向啦，啊，同埋容易咧喺個思維嗰方面咧就有轉牛角尖啊，啊諗嘢成日諗埋一邊啊，或者諗多咗啊咁樣。咁啊，而喺佢嗰個處事態度嗰方面咧，就或者有時咧就話可能考慮多咗啊，即係周長個頭，即係諗多咗啦，叫做嚇計劃係好嘅，不過咧就有時咧謹慎個頭 嚇。哇！呢啲叫謀而不斷啊嘛。 係啦，冇錯啦，就小心得滯啦，謀而不斷啊，冇錯。咁啊，同埋咧就一個自我保護嗰個心咧。嗰種心態咧就好強嘅，成日驚俾人呃啦，或者俾人恰佢啊咁樣咯。咁啊，所以有呢種牙相嘅朋友咧，咁佢其實就真係唔適宜對外嘅，就比較可能做啲工作咧都係做一啲幕後啊，或者做一啲叫做助手嘅工作啦。咁啊就會比較啱佢。如果對外嘅咧，因為牙齒亦都會睇到個人咧，佢講嘢嗰個說服力噶嘛，金西棒啊。佢啲牙咧，佢講啲說服力都係差啲嘅，咁啊，再嚟我哋睇下第四幅圖啦。第四幅嗱，呢、這個門牙咧，頭先都講啊，有疏罅係嘛，有空隙呢啲位咧。咁啊，而家性格上咧，其實可以話佢係唔中意一啲叫做束縛啊，唔受拘束啊，都係樂觀開朗嘅。咁啊，但係咧喺嗰個親緣嗰方面咧，即係父母啊， 因為 左係啦，左邊牙。就為父親，右邊咧就母親。咁啊，如果佢牙係出現咁嘅情況咧，咁佢同啲父母員咧嗰個助力就比較差嘅啊。咁啊，人際關係咧都會比較屬於疏離一啲啊。好多時咧，所以又靠咩咧？靠自己嗰個努力啦，係啦，能力啦，去爭取啊，或者真係要比平時。比其他人咧 努力啲， 係啦，仲要付出多啲啦。不過頭先都講過，就係話有呢種牙嘅人，如果講嘢嗰方面咧，自己亦都注意講嘢技巧啦，容易得罪人啦，或者講多咗是非啦嚇，同埋說服力啊，對俾人嘅說服力咧，嗰個信任度啦唔夠啊，或冇乜口齒啊，叫做啊，所以呢樣嘢咧就要注意翻。咁當然啦，有啲人話喂，咁我箍牙得唔得㗎？咁係得嘅， 得嘅咩？ 箍翻齊整佢，嚇，俾起碼你個外觀印象加翻分先啦，因為你始終牙都係一個。個好重要的一個觀感嚟噶嘛，係咪先？所以依樣嘢自己都可以用箍牙嚟修飾翻咯嚇。咁啊，再嚟我哋就睇一睇下一張。嗱，呢張咧就是、第五幅叫做個門牙咧，就成排牙咧就比較大，但係咧就冇乜起伏噶，係嘛？好齊整嘅。咁啊，好似一啲咩叫做咩貝殼咁樣啊，一塊塊一塊塊， 明眸皓齒喎， 係啦，冇錯啦，亦都係好 怎麼說呢，編排得很整齊，成個鋼琴琴鍵咁樣啦。咁而呢種牙呢，如果有呢種牙相嘅人呢，佢嗰個牙齒又比較白嘅話呢，咁亦都係表示佢個性格上個性比較聰明啦，積極同埋好爽快嘅，即係個人唔會婆媽啦。咁而且最緊要佢有夠白啊，咁啊，只不過就係怕咩咧？佢係黃啊，或者黃得嚟，即係俾人感覺好多污跡、牙跡啊嗰啲咧。甚至乎，如果有啲朋友會食煙噶嘛，食煙有牙跡咧就會黑啦。 不過咁我譬如見到啲客人咧，絕大部分啲牙都好白噶。 咁嗱，而家因為始終好多去做套牙，咁你有時亦都辨別翻佢，睇下佢到底真定假啦，真係落咗牙套啊，定本身真係棚牙咁整齊啦。咁但係如果牙整齊嘅人咧，佢喺個説話方面嘅承諾咧，都係比平時人高嘅，即係唔會話順口黐黃啊嗰種嘅。咁而喺健康嗰方面咧，如果佢夠白嘅，健康必然就會比較就好嘅。咁如果你話望落去佢係比較黃啊，或者大黑啲牙嘅黑嗰啲污跡啊叫做，咁咧就可能喺健康方面咧就會比較差嘅。咁啊，人嘅運勢咧亦都會比較低，因為呢個範圍咧都係去到五萬零歲嗰啲歲數嘅啊。咁啊好啦，到跟住我哋睇第六啦。嗱，而六呢一度咧就話望落去咧， 岩岩慘慘嗰啲， 不單止唔整齊，仲要尖嘅喎，係嘛？岩慘啊，即係咁啊！呢種尖齒嘅人咧，佢就個個性啊，好焦急，亦都好暴躁啊！一啲唔中意嘅嘢咧，都發脾氣，甚至乎咧會可以話佢係一個屬於比較奸狡嘅性格。奸詐，所以你喂有啲呢種牙相嘅人咧，或者身邊自己睇一睇有冇呢種牙相嘅朋友喺度啦。嗱，如果係你咧，就可能咧係嗰個距離可能要保持翻啦，係啦，唔好。如果唔係咧，就即係佢揾咗你笨啊，甚至乎呃咗你都你嗰就後悔莫及啦。咁啊，而以翻佢本身個人嚟講，呢種牙相嘅朋友咧，佢除咗嗰個性格上比較奸狡咧，咁而喺財運嗰方面咧，都係守唔到錢，財嚟財去嚇。咁隻牙咧都係露齒啊或者疏嗰啲咧，都係剩錢嘅一個能力都係比較差嘅。咁啊冇積蓄啦，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話佢係屬於做一啲叫做投機性嘅行業啦。或者做金融嗰啲，好多時可能要炒賣呢啲咧，都係失敗噶啦，因為佢根本唔適合啦嚇。而如果去到中晚年嗰時候咧，因為啱啱都講啦，咁牙屬嘴呢個位置咧，都係屬於下庭啦，都係一個晚景嘅運勢，就會比較差啦，身體要比較即係譬如嗰個腸胃嗰方面啦，就有問題出現咯。咁啊，再嚟我哋就睇埋第七啦。 第七呢個前級係僵尸， 真係僵尸牙， 系啦， 即咁啊，講得好聽啲，咪兔仔牙咯，日本人最多啦，係嘛？咁而家其實而家都好多都有嘅。 唔係，但係本嗰啲好靚嘅，即係佢有呢啲個 特起嘛。咁啊，靚唔靚就個人審美眼光啦。咁啊，亦都有啲可能生到好似啲僵尸牙咁樣啦。咁啊，有呢啲咁嘅尖牙兩邊出嚟咧，我哋又可以稱之為佢做虎牙。咁啊細細只，咁啊尖尖地嘅咧，咁啊喺性格上咧屬於比較外向啦，聰明伶俐啦，可以話佢嗰個思維嗰方面嚇，中意一啲新奇嘅事物，即係講得唔好聽係八卦，講得好聽啲嘅就好好奇嘅，咁啊同埋好中意幻想嘅，咁喺做嘢嗰方面咧，好多時咧就過於幻想就不切實際啊，即係成日得個諗啊嚇，咁啊天馬行空，咁但係咧喺交嗰方面咧，佢就可以話佢嗰個。社交圈子咧就比較廣闊一啲嘅嚇，咁啊，而但係咧就仲有一樣嘢就要注意咧係咩咧？佢有呢種牙相嘅朋友咧，喺一啲叫做人與人之間相處嗰方面咧就要小心啦，小心咩咧？因為佢容易俾人壓啊，甚至乎或者俾朋友所累啊，而影響到佢唔係。唔見錢就可能失身啊，咁呢啲咯，咁啊所以要注意啦嚇。咁啊到第八啦， 唔係八呢個咧，嗱講岩蠶呢個就仲岩蠶啦，啊啲牙齒嘅排列簡直就係參差不齊啦，啊佢唔止話好似第六個幅咁樣，咁啊而且仲要歪歪斜斜，啊咁呢啲咧亦都係顯示嗰、那個啊嗰、那個咩啊性格都係屬於急躁一啲嘅，啊咁啊但係佢會多一啲嘢，佢多咗咩咧？佢人比較任性啦。啊，咁啊，亦都過於敏感，敏感嘅原因有好多嘅，咁譬如可能神經質啊，有少少嘢咧就覺得人哋人身攻擊佢啊，或者係講緊佢啲是非啊咁樣咯，所以喺情緒方面咧，佢會起伏比較大一啲啦，咁啊而形成佢脾氣啊就變咗比較差咯嚇，咁喺講嘢説話嗰方面咧，就好多時咧都係講一啲虛無縹緲嘅嘢啦，或者講妄語啦，叫做嚇。講嘢冇句真咯、啊、所以喺相處當中咧，你同佢相處落咗咧，你會發覺呢個人咧溝通上咧係有問題嘅，啊，即係可以話喺比正常嚟講咧，你直頭溝通唔到噶啦，除非你同佢一樣有呢種牙相嚇、啊，即係同類啊叫做啊咁啊。如果咁運勢咧， 不過你咁講，你如果譬如睇啲名人咧、嗯，即係譬如話出名，你好少見呢啲牙。就算佢有，佢本身有，佢都一定整過曬， 整過係套牙，係啊，落咗牙套咯。咁呢樣嘢都係有幫助嘅，起碼個觀感上你冇咁肉酸先啦，係嘛？咁、而喺運勢佢係比較一定係差噶啦，因為大家都知噶啦，牙唔齊係嘛？咁岩殘嘅咧，咁啊佢個晚年運咧，除咗財運差之餘咧，身體亦都出現問題噶。啊，咁呢樣嘢咧就～可能如果真的有呢種牙相的朋友啦，趕快就去整整嘅牙啊，同埋自己要懂得積谷防饑咯，就唔好話等到行步見步咁啊，到時真係啲運勢過咗晚運一嚟咧就啊，即係你冇就辛苦啦。總之嗰個喺嗰、那個喺嗰個運勢嗰方面，咁好啊，我哋呢度咧嗱牙齒咧就到呢一 part 為止，咁我哋再嚟咧，我哋就可以講一講呢個法令。咁啊，法令咧就我哋睇一睇下一幅图。嗱，法令咧，其实法令系咩咧？咁其实上集都有略略提过下噶。嗱，首先一样嘢咧，法令咧都有分岁数去生长出嚟嘅。咁喺三十岁前咧，我哋唔叫法令嘅，我哋叫妇女纹。咁通常有呢种妇女纹，三十岁前出呢种纹嘅朋友咧，佢。在他可能在個年青的時候，即或者後細路仔的時候咧，佢嗰個生活環境不好，個憂慮比較多啦，或者佢嗰個生活的日子過得不開心，咁啊，所以成日就苦埋口面，所以形成一個咧叫做婦女紋出嚟，有兩條紋喺依度，咁啊，所以如果三十歲前出現嘅咧，就係、是、真係唔好嘅，比較差嘅啊，即係亦都表示佢嗰、那個。年青的時候過得比較苦咯，咁而另外咧，佢法令咧，仲有一樣嘢係咩咧？佢喺如果生長到落嘴角嗰啲位咧，咁我哋亦都叫就唔係叫法令，叫壽帶。咁啊，而法令最好出現嘅時間咧，就喺四十歲以後啊，因為呢度咧都係至於五啊六、五啊七嘅呢啲運程嚟嘅。咁喺呢個四十歲後出嚟嘅法令咧。咁係屬於對表示佢咩咧？譬如有社會地位啦，或者佢喺佢自己嘅層面個範圍啦，或者工作範圍啦，嗰、那個職權咧係有咗個權力喺度嘅，啊，甚至乎佢係一啲leader 啊，或者啲啲主管級啊嗰啲，或者大機構做啲高職嘅職位咁樣啦，咁啊。但係有一樣嘢亦都要注意嘅，如果當法令出現一啲破裂，所謂破裂咧，嗱，因為而家圖中睇咧，佢都係一直過，只不過佢係向外生啦，定向內生咁樣。所講嘅破裂就係咩咧？佢出現斷層啊！法令當中一路生長落嚟，喺個鼻哥呢啲位置一路生長落去，如果係中間斷開而出現第二條落去咧？但很明顯你看到它是兩條來的，不是一條過，那就要注意自己的手腳了，尤其是腳部，因為呢左邊如果在左邊出現呢，它就代表左腳容易拗柴，右邊就是右腳出現容易拗柴或者整傷、所以呢很多時候呢如果真的 咁唔好彩，自己個面上有呢一種法令出現咧，就要好注意自己嗰個咩咧，喺個行路姿勢啊，或者有時上落樓梯嗰啲咧，就要好小心啦。啊，如果唔係真係即係會應一應咬柴噶。我即係呢啲我咁講係實應嘅啦。即係點解咁講？好似講翻個鼻嗰下啦。我呢幾日同一啲舊朋友坐埋，咁咧就好明顯咧，佢個鼻喺嗰個咩咧中央，即係呢個位啱啱41歲呢個咩睇個咩官位啊？咁我嗰個叫做咩啊？山根啊，個山根位，個山根位咧好明顯咧，佢有一條橫紋。咁我就問佢：，你41歲嗰年有事發生喎，出咗啲大問題喎，咁樣。咁嗰個咩？當然係咩問題咧？咁啊，咩問題就會因人而異嘅。咁但係通常呢啲問題咧，就不外乎喺健康啊，或者惹到啲官非啊，呢啲咁嘅事情喺度嘅。咁啊，原來佢嗰年咧就真係出現咗咩咧？炒車。 No. 咁啊，整斷腳，整傷咗，入咗醫院，整斷腳。 嗯。 咁啊，又惹咗官非。 嗯。 嚇，即係同一年啊，發生曬呢啲嘢。 都好單喎。 就係嗰個關後位啦，係啦，就係佢嗰年係真係好單嘅，佢都話係好單嘅。嚇，咁啊，仲即係叫做咩啊？求神問卜啊，咁啊，咁結果都一一發生咗啦，都冇辦法，因為就係個缺口位嚇，所以有時。有呢啲咁嘅，即係成日都講緊面上啊。如果大笪嘅一啲疤痕咧，就冇影響嘅，係一啲細嘅咧，細微啊，紋侵自破就咁解啦嚇。所以就越細微嘅咧，嗰、那個影響力咧，即係可以話越大嘅嚇。咁、我哋嗱，好似而家咁講翻法令先。咁啊，法令嗰度咧，嗱，而家我睇第一呢一幅圖啦。咁佢呢個法令嗰個就係表示咩咧？就係話。是屬於一個深而且比較長的去到嘴角，咁當然啦，再長的落到嘴角都有嚇。咁啊，如果正常嚟講，法令去到嘴角呢位咧， 但我估應該去到好老先見呢啲 但係唔係㗎，有啲40幾歲都已經有㗎啦，係嘛？40幾歲 我就驚，我反而見老人家就多。 係通常嗱，等50幾歲都有㗎嗱。譬如就講翻邊個咧？阿天師傅咪係咯，阿天師傅都有個法令喺度㗎，個法令都好犀利㗎咁樣。咁而呢個法令咧，第一張圖咧，我哋睇翻佢嗰個呢種紋咧，咁啊其實可以話佢行事咧，即係係有次序啊，即係佢順序落啦啊，仲同埋喜歡研究一啲新事物，同埋屬於是非分明嘅，有呢種性格嘅。咁而喺做嘢嗰方面咧，就好穩重嘅。即係呢個亦都係佢嘅性格啦，好穩重，唔會衝動。咁啊，行到呢、個中晚年嘅咧，就屬於有一啲比較好嘅名望出現，同埋受人敬重。啊，呢啲又為之靚啊，好清晰一條落啊，落到佢個嘴。咁其實咧，如果講佢個闊度或者窄度咧，我哋通常都係見一啲咧比較闊嘅，就為之仲好。即係譬如好似第二幅圖啦。在個法令紋，佢好似有一個八字咁啊，壓開咗嘅。咁呢個法令嘅相咧，咁我哋就會睇翻佢嘅性格咧，就可以話佢係比較淡薄嘅人嚟嘅。咁啊，唔會話追求一啲，即係唔會話點樣去刻意去追求一啲物質上嘅嘢啦。咁啊，為人嘅處事嗰方面咧，就比較。隨和啦，亦都比較個心比較寬啦，喺嗰個社交層面嗰方面咧，都係好多人受敬重佢啦，所以佢嗰個人物關係都係好好嘅。 咁啊，如果做官啊，做主管有呢啲咁嘅法令啊，代表咩啊？ 如果做主管嘅話，你遇著呢個主管有呢種法令嘅相嘅，佢咪一個好人嚟咯，係嘛？ 即係起碼揀啊，自己要揀啊， 佢就唔會衰咯，係嘛？因為佢咧就比較柔，即係個心境比較柔啲嘅，佢唔會好急躁嘅，又唔中意人拘束佢。咁佢又中意去到呢啲歲數嘅人咧，通常有呢個法令咧，就佢係中意。玩嘅多嘅，吃喝玩樂啊，即係享樂嗰種嘅，亦都係可以話去到呢個時間，佢已經嗰、那個依、那個、六 佢都冇擔憂嘅，所以喺有呢種主管嘅自己打工嘅時候，你見到你個阿 head 係咁咧，咁其實你又真係遇到一個好嘅上司啦，嚇、就起碼唔會差先嚇。咁、而第三呢個咧喺個法令當中咧，我哋睇到佢嗰、那個屬於比較長同埋繞過個嘴啊，嚇落到個嘴邊再向下伸。咁呢種法令咧就可以話係一個長壽嘅法令嚟噶、啊，一直向下伸。咁啊，亦都頭先講啦，如果佢再嘴角去伸出嚟，就叫做壽帶嘛。其實佢呢種就類似啦，就係、有個壽帶。如果再向晚伸咧，就代表佢嗰個健康咧。即係佢唔止長命，咁你長命唔代表健康㗎嘛？ 係啊，係啊，尤其是而家 係啊，兩樣嘢嚟㗎嘛，係嘛？佢係長命得嚟就係健康嗰種嘅，行得、走得、食得、瞓得，係嘛？咁所以咧喺個晚運嗰方面咧，佢就唔需要擔心自己一啲叫做咩咧經濟問題啦，係、嘛？甚至乎佢嗰個健康咧都係好嘅，嚇、咁但係咧，你話如果相處嗰方面咧，就可能就唔係咁好啦，因為呢種法令嗰人咧，佢可能嗰、那個。嗰、那個叫做咩咧？指揮性比較強啊，即係佢唔中意，唔係咁聽人講啊。佢對一啲可能，尤其是後生過佢，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係嘛？咁所以嗰個叫做我哋咩啊？可以話有啲固執啊。咁係咪固執咧？又唔代表係，因為佢始終佢會覺得自己嗰個人生經驗物豐富啦嚇。咁 亦都等同於有啲話，佢個性比較乾直咯，啊，中意暗暗沉沉啊咁樣咯，啊，但係咧就暗沉咧就唔代表佢係衰嘅，啊，只不過就係話佢係長氣啲咁解嘅啫，啊。 不過我感覺個人嘅建議咧，人越老咧就應該盡量減少自己去講太多嘢，係有陣時呢個自覺先得嘅， 但係好多都唔自覺嘅，有時因為講嗰啲歷史嘅嘢啊嘛，想當年就點點點嗰啲啊嘛，同啲後生講係咪先？咁啊人緊有一個時期風光過嘅，咁呢個實有㗎啦，呢啲就不過真係自己就可以控制到，唔係 成成日要提醒自己咯，就特別一。即係年紀慢慢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尤其是對啲後輩，就盡量少講嘢，咁呢個就要平衡翻， 多參與， 係啦，唔係聽下人講嘢咯，聽下啲後生仔講嘢。咁你就算即使有呢個自覺咧，其實你都好容易去講好多嘢。係 啊，冇錯，一來年代唔同啦，後生始終 唔係啊，長者 年代唔同， 你題材多咗啊， 係 你題材多嘛， 題材多咗已經唔同啦，冇錯，已經係。有分別的了，真的很大分別，行業又多了，所認知的東西又多了，資訊又多了。 我身體力行的，雖然我做這行我經常都說話，但是我逢親如果譬如說跟朋友跟親戚吃飯呢，一定盡量不講嘢，除非有人問你 先到，係啦，問到先講，就無謂加插落去啦， 係 啦，咁啊呢樣嘢真係要注意嘅，呢樣嘢即係本身自己嘅行為嚟嘅，咁但係呢啲有時性格嘢冇得改嘅，咁啊但係只不過如果真係知道自己啲優缺點，就識得去點樣去 平衡翻， 係啦，平衡佢啦，發揮該發揮啊，如果唔係嘅就隱藏佢啦，啊始終有時啲嘢就言多必失嘅， 係我哋做呢行即係。呢四個字係金句嚟嘅，言多就必失，即係話你越講得多嘢咧，錯機會越高。 咁當相對地唔係個個會認同嘅嚇，咁啊任何嘢都係兩方面嘅啦，係咪先？即係有時我哋就算我哋批命都好，睇到人哋嘅八字或者去到一間屋睇嘅風水，咁僅有正有負嘅，係咪？正負嗰方面係邊樣多啲嘅啫啊，所以 咁仲你仲要選擇講邊樣嘢先啊？ 係啊，但係有人咧就。始終一樣嘢係中意聽啲啱聽嘅嘢，但我哋批八字咧好多時就係講啲唔啱聽嘅嘢嘅。 咁啊冇咁好撈嘅。OK， 好啦，我哋就即係翻嚟第二節啦。 好啊。